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天地， 借命而生，以一桩20世纪80年代末的盗窃案来贯穿。罪犯许文革长期潜逃在外，狱警杜湘东坚持不懈追捕，但无奈案件进展缓慢。随着时间拉长，这条追捕线不仅渗透进他们亲人朋友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欢迎收听小说《借命而生》，演播江宁。 两名警察和副矿长终于谈妥了，副矿长率先走到门口，颇具表演性的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引着两名警察往矿场的核心部位，也就是矿井的方向走过去。踩着一地咯吱作响的煤渣子，沿着一条干道穿过空地，又穿过另一道围墙铁门，远远的就望见了夯道入口。四下里也是灯火通明，衬托的那个大洞的内部更加黑暗，一条狭窄的铁轨从洞里通出来，也传出了大地深处机械作业的震颤与共鸣。越往近走，回声就越发浩大，好像地壳已经被挖穿了。砰砰的又是两声炮响，比刚才听到的更加骇人，连山顶上的碎石都往下滚了几块。在洞口却有一个铁皮搭建的岗亭，大概是清点人数和存放物品用的。副矿长走了过去，对亭子里的监工说了几句，那个人便出来了，手里拎着一个麻布口袋。随后杜湘东和大虾米般的警察便钻了进去，灭了灯坐下来，透过黑黝黝的窗子看着洞口。这是一个适于观察的有利位置，里面的人能把外面一览无余，而外面的人却无法看清里面。就连大虾米般的警察那身脏兮兮的警服也不会暴露身份，更何况外面还有两个人为他们吸引注意力。黑夜像一个谜，山岭像一个谜，洞口更像含着一个谜。在等待谜底揭晓的那段时间里，杜湘东的心态竟然出奇的平静，反倒是大虾米般的警察呼吸很沉重，似乎比杜湘东还要紧张。外面的副矿长和监工也被悬念感染了，刚开始还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闲话，后来就干瞪眼的望着铁轨。非常准时，刚过12点，洞里传出了隆隆的轰鸣，好像一个消化不良又喝了过多碳酸饮料的人正在没完没了的打嗝。接着一列矿车开了上来，车头亮着一盏独眼式的灯光，前几节车斗里却没有人，而是满载着今天的最后一批或者是明天的第一批矿产，随后的几节才坐着矿工。矿车在洞口之内停下，人先下车，排着松散的队列走出来。副矿长示意监工往更亮的地方站了站，又迎着来人吆喝了一声，那条队列便朝他们所在的方向移动过去，一切不露行迹，可见这位敬业的副矿长亲自查岗是常有的事儿。在杜湘东的注视下，矿工们纷纷从劳动部上衣兜里掏出一枚塑料牌，投进监工手里敞开的口袋。这是一支面目模糊好像有影子组成的队伍，人人沉默不语，脸上黝黑一片，只有摘下安全帽时簌簌抖落的煤渣才提醒外人，他们也是实际存在的有血有肉的。但即使如此，杜湘东仍对自己的辨别能力充满了信心，他相信 许文革的身体轮廓、脸部线条乃至走路时的姿态都深深地印在了自己的脑海当中。如果不是印得那么深，他也不会在多年以来如此憋屈。而现在摆脱憋屈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第一个不是太矮了，第二个不是太胖了，第三个虽然身高体型相仿，但是脸又太宽太圆，几乎像一张饼，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都不是。被杜湘东否定掉的人们用原始的方式系上考勤，却不离开，又折回矿车开始卸货。因为烧了半车煤，第一趟矿车的乘客只有十几个人，如果这一趟毫无发现，就只能寄希望于矿车倒回去再开出来的第二趟了。但是一转瞬，杜湘东的视线却锁定了在队尾的一个男人身上，身高一米八，肩宽腿长，面部棱角令人联想到西方的雕塑。与记忆中的许文革不同，那个男人的背驼得很厉害，弯成了一条夸张的弧线，但是考虑到他所经历的日复一日的逃亡和劳累，这点变化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于是杜湘东叫了一声，怎么叫也是早就设计好了的，一个老道的逃犯想必早就练就了听到真名也无动于衷的定力，因此杜湘东叫的是姚彬彬。那个名字在暗夜的山岭破空而出，锐利的像一支响箭。不远处的黑影果然一愣，茫然地回过了头，几乎没有停顿，杜湘东就从岗亭里冲了出去，也几乎没有停顿，他的抓捕目标也开始奔跑。两个人绕着目瞪口呆的人群各自划了一条弧线，与此同时观察预判对方的步伐轨迹，随后一前一后地跑进了巷道洞口。在不久之后，当杜湘东反复纠结于这次行动的种种细节时，才会疑惑于这样一个问题：许文革为什么没往开阔的更有利于躲避的方向逃跑，而是一头扎进了矿井深处呢？这是他在情急之下出现了判断失误，还是另有什么企图？比如说打算把杜湘东引进去再下毒手？但是在那个刹那，杜湘东和当年追捕持枪逃犯姚彬彬时一样，脑子里除了抓人以外什么都没想。他只知道时隔数年，许文革再次出现在了自己眼前，并且自己占据着绝对优势的位置，只要一鼓作气就能够瓮中捉鳖。也许恰恰是因为如此，杜湘东没有留意周边的变化，他盯着前方那个人影，沿着越发黑暗也越发幽深的洞穴向地下冲刺。20米、15米，距离的缩短是逐渐的、稳步的，这也和当年追捕姚彬彬时如出一辙。身后投来了长长短短的人影，那是一干矿工，他们的大呼小叫在巷道里冲撞反弹，乱糟糟的，听不清在喊些什么。岩壁发出了几声脆响，像河谷挨了一拳时脑子里的回音，大概是前不久放炮的余波导致的，应该也是常有的事。10米、5米，借着头顶间隔悬挂的矿灯，杜湘东看清了逃犯在一头乱发之下那苍白的侧脸。而直到两块比酸菜坛子还要粗壮的碎石从斜上方坠下来，落在离杜湘东不到半米的跟前，他才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咔然开裂的声响从四面八方包括脚下传来，越发密集，震耳欲聋，整条巷道都在扭曲变形，像把人吞进了一段蠕动不休的肠子当中。然后杜湘东听到了喊声，塌了，然后是更多的人在喊塌了塌了塌了，然后杜湘东的胳膊被人拽住了，往反方向拉着。直到此刻，杜湘东的身体还在往前冲，甚至想要甩脱抓住他的那个人。很遗憾或者很幸运，杜湘东没有做到，对方使出了擒拿手法，而且比杜湘东所掌握的更加娴熟，一手扣住上臂，一手夹住头颅，拖着杜湘东往洞外跑出去。5米、10米、15米、20米，杜湘东与许文革的距离重新拉大了。回头再望，那个黑影在巷道深处拐了个弯，令人绝望地消失不见了。而当一个愉悦沉重地摔在洞口之外，杜湘东才看清了强行把自己挟持出来的人正是大虾米般的警察。两个人躺在地上喘气，像两条离了水的鱼。 然后杜向东又想跳起来，却被一个扫腿撂倒了。对方吼道， 你他妈想立功想疯了？ 杜向东吼了回去， 我不是为了立功，你懂个屁啊。 对方再吼道， 甭管为什么，搭上一条命就是不值。 吼完，大虾米般的警察却不再看杜向东，而是站起身来走向一旁的副矿长。副矿长呆若木鸡地瞪着洞口，两眼都凸了出来，肩膀打得哆嗦。大虾米般的警察推了他一把， 打电话去。 副矿长摇头说道， 现在不能啊。 警察扬手抽了副矿长一个嘴巴， 你们还想瞒几回啊。 出人意料，副矿长也抬起手抽了自己一个更加响亮的嘴巴，最后说道， 你要打电话情可以去打，没人拦你，不过打也没用，这筐随时会塌，如果真塌了，等外面的救援赶到，井底下的人早就埋了，所以现在只能按我们矿上的办法，你们警察帮不上忙。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借命而生。 这时在两个警察眼里，副矿长好像换了个人，绝不是不久前那个只会说套话的工头了。副矿长阴沉着脸转身去向几个老矿工询问情况，三言两语可以得知，煤矿采用皮带运送和矿车运载两种方法结合，井下的最底层用皮带将爆破开采的煤块运到深约1000米的中转站，再装进矿车。此时矿里还有20多人，恰好正在那个中转站等车，因为离地面并不太远，这些人本来是可以沿着轨道爬上来的，但现在还没有人影，估计是被震落的石块挡住了去路。综上所述，现在要做的就是先有几个人带着工具下去，在矿井全面塌方之前开出一条生路，如果赶得及，井下的人或许还有救，如果赶不及，那么很可能连救人的也被压在底下。因此在开口时，副矿长的牙嗓子里好像含了一块滚烫的铁，他环视那一圈黑黝黝的只看得清两眼反光的矿工，问道， 你们谁没有老婆孩子？ 沉默当中就有两个人站了出来，片刻又出来两个，又有一个人呜呜干嚎两声，也往前迈了一步。副矿长拍拍那个人的肩膀，脱了上衣往地上一摔，顺手抄起一柄钢钎说道， 我也下过井，鬼门关上走过，都是兄弟，出发吧。 几条没家没业的汉子发一声喊，跟着副矿长往矿井深处走去，留下的7-8个人各自找好岗位准备接应工作，等那支敢死队消失在矿灯照射不到的角落，巷道变得出奇的安静，它空洞深远寒冷，只有偶尔飘出的细小的断裂声提示人们悬念还在继续，而原本压在杜湘东心头的那个悬念则被囊括进了一个更大更紧迫的悬念之中，那是千钧一发，那是生死攸关。杜湘东连重新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像狗一样伏在地上望着洞口，手指抠进混着煤渣的泥土，似乎指尖所能感受到的最微小的震动都能让自己肝胆俱裂。大概过去了多久，5分钟还是10分钟呢？杜湘东腕上手表的秒针均匀地数着格，每一格所代表的时间流逝都像包含了人的一辈子那样漫长，大约在某一秒即将结束，新的一秒即将开始之际，杜湘东仿佛看到秒针顿了一顿，好像时间本身也犹豫了迟蹰了。随后杜湘东才意识到那是地壳震颤导致的视觉错乱，在接踵而至的轰鸣当中，他看到巷道里面尘土飞扬，寥寥几盏矿灯像暴雨里的萤火虫一样坠落陨灭，石块无规则地落下，转眼就埋住了洞口，身边的矿工纷纷跪了下来，捶胸拍腿的痛哭，或者指天对地的怨骂，没救了，这是从常识以及人们的表现当中得出的判断， 这将是一起震惊全国的特大矿难，一口气吞噬了30多条人命，其中包括原本被困的20多人和6名前往营救的敢死队员以及1名逃犯。直到次日清晨，上述事实在杜向东的头脑当中还是事实，就像他疯了似的扒着抬着，把两手磨得鲜血淋漓的石块一样笃定和坚硬。大虾米般的警察终于还是跑回办公楼打了电话，救援队伍是在凌晨5点赶到的，来了2个连，一个连是工兵就地开始挖掘，另一个连是武警负责封锁现场。煤矿老板始终没有露面，听说连夜去了北京，至于是去躲风声还是找门路，那就不得而知了。副矿长以外的几个工头被迅速控制起来，杜湘东和大虾米班的警察也被带到一个单独房间里接受问讯。从有关部门的口中，杜湘东也得知本次矿难像许多追悔莫及的灾祸一样并非偶然，原因大致有3。第一，为增快开采进度，该煤矿在爆破当中使用了高爆炸药，而且装药量远远超标，每个工作面上的炮眼数量也超标。第二，为节省成本，该煤矿在建设过程中使用的钢梁规格也不达标。第三，该煤矿于2个月前曾发生过一次塌方，还死了人，本该停业整改，却不知道为何没有执行。矿上的人竹筒倒豆子，交代的内容几乎可以立刻形成材料上报，相比之下，来自警察的侧面印证倒显得无足轻重了。一个工作人员这才想起来问，你一个北京警察到矿上来干什么呀？杜湘东正要回答，却看到一个军人急匆匆跑进来，对着那个人耳语了2句。一瞬之间，在那张僵硬的平板一块的脸上，浮现出了也许是这个小官僚所能传递的最为丰富最为复杂的表情，狂喜、惊讶、庆幸、难以置信、迷惑不解。而当对方把消息转告给杜湘东之后，同样的表情也在杜湘东脸上重演了一遍。没过多久，隔壁和走廊里各种身份的人们爆发出了连锁式的欢呼，尤其是那些矿工，他们再次嚎啕大哭起来。然后全体集合，急行军赶往这座不高不矮的山的中段。昨天夜里坐车上来时，杜湘东并没有看到上山的路还分出了一条岔路，更无从得知海拔位置比山顶煤矿低了几百米的地方还有一处废弃已久的老矿，废矿入口早被堵上，好在只是堆了一堆砖石，并没有再浇水泥封堵，又好在工具设备一应俱全，井下的人就从那里破壳而出了。有些人是自己爬出来的，有人浑身是血是被同伴拖出来的，最惨烈的是一个17、18岁的孩子，已经深度昏迷，左腿膝盖以下全成了一滩烂肉。这些从鬼变回人的矿工被阳光晒愣了，捂了半晌眼睛，这才开始呼喊，于是被高处的武警发现了。当杜湘东跟着队伍赶到现场，第一眼认出的就是副矿长。问明身份后，这个人立刻被调查人员缉拿在案，但即使是亮黄黄的手铐也无法打消他那疯癫的狂喜。而当政府的人一边送上食物和水，一边清点人数的时候，杜湘东也凑了上去，他近距离地打量着每一张沾满煤污或者血迹的脸，遇到低着头的就摇晃肩膀，直到人家不得不把脸抬起来。几个伤员在被抬上救护车之前也早就辨认过了，一共是32人，反复点了几遍都是这个数字。而来之前，杜湘东已经知道被困在矿里的人数是33个，还有一个去哪儿了呢？难道死了吗？如果死了，为什么死的偏偏是他呢？杜湘东头晕眼花，被窒息感扼住了喉咙，像魔怔了一样念念有词，反复穿梭着逡巡着。终于他的行为让人们觉得碍事了，他一遍一遍打搅幸存者的做法也显得不近人情。那个询问过杜湘东的工作人员走过来，试图把他拉开。杜湘东就是在这个时候失控的，他一抡膀子把对方甩了个踉跄，人们齐刷刷地打量着杜湘东，而那位工作人员还想缓和气氛，谨慎地再次靠近杜湘东说，这位同志啊，您别激动。 杜湘东却失魂落魄地溜开了，又在人群里乱窜起来，还粗鲁地碰翻了几个工人头顶的安全帽。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询问每一个幸存于难的矿工，有没有在井下见到这样一个人，1米8几，肩宽腿长，棱角分明。见过，这个人叫姚文林，怎么取了这个名字？不过也对，文林就是从彬彬这两个字里面拆出来的嘛。那么这个姚文林现在怎么样呢？还活着？我就知道他不会死。没死又去哪儿了呢？跟你们一起出来的，出来以后就不见了，你们干嘛不看着他呢？干嘛不问他一句？矿工们被杜湘东搞得惶恐不已，疲惫不堪。大虾米般的警察抄到杜湘东身后，依然使出擒拿手法，把杜湘东的两臂牢牢箍住。但是杜湘东仍然跳跃着，后仰着，嗓子眼里还含含糊糊地挤出两个字来： 搜山，搜山。 那个工作人员勉强笑了一笑，问道：你说什么？ 搜山，搜山，搜山，搜山，搜山。 工作人员从讪笑变成了冷笑：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场面，还有伤员等着救治呢，还有现场等着勘察呢，还有情况等着汇报呢，哪儿腾得出人手搜山呢？不就是少了一个人吗？比起活下来的几十个，少了的那个算得了什么呢？你不就是一个来路不明的警察吗？就算真是北京什么重要部门的领导，也得考虑地方上的现实困难吧。于是众人就散开了，没有人再理杜湘东，各忙各的去。杜湘东被晾在当地，仍然被大虾米般的警察擒抱着。警察在杜湘东耳边劝道：兄弟，你冷静点啊，人跑了还能再找。杜湘东终于停止挣扎了，后背蹭着警察的肚子和腿，缓缓地坐在地上，头却仰望着四周的山峦。这真是屎壳郎碰上拉稀的，白来一遭。事到如今，北京人这句粗俗的歇后语还真是贴切不过。至于一路上的执念、辛苦、惊心动魄，都变得不值一提了。这个念头让杜湘东古怪地笑出了声，咯咯咯咯的，好像一只丢了蛋的母鸡。那也是许文革在逃期间，杜湘东最接近于将其抓捕归案的一次努力。 许文革、姚彬彬袭警越狱，仅抓回姚彬彬的杜湘东由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憋屈，展开对许文革20多年不屈不挠的追捕，带来了许文革命运的一波三折。两个人的命运变迁，很难说谁因谁果。两方最终角逐的结果是，杜湘东变成了一个不像警察的警察，许文革变成了一个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他们的命运将走向何方？欢迎收听小说《借命而生》，作家石一峰，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江宁，编辑张璐。 副矿长颇具表演力地为杜湘东讲述了矿下发生的事儿，而杜湘东将会是怎样的心情？他还能再次追寻到逃犯的线索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借命而生》。 两个越狱的嫌犯，让看守所管教杜湘东从此走上了追捕之路，也从此开启了他不断为自己失职寻求救赎的职业生涯。杜湘东的人生轨迹全然偏离了自己的理想和规划，而追捕中他渐渐发现，两个嫌犯的背后也有着无法言说的隐情。随着时间拉长，这场追逐渗透进几个当事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们命运的底色。小说《借命而生》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把新叶归还给寒夜的魂，草叶雨舍归还给秋去时庄稼遍野，将这片儿月人间归还给瘦弱乡亲与那时亲人，把时夜归还给漂泊的路，等于河川归还给那东西孤昂的眼，将这片儿月人间归还给榆木牧歌，雨笑成四季，我将安于年岁里，愿晚风起时笑妈的舞。 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